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本节目由一好心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好心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半年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心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心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3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下半段乐享生活，我们继续的跟职场专栏作家七千一起来聊一聊，2018年过去了，我们怎么样很好的去写一份年终总结，同时呢开启2019年的职场生活呢？刚才七千说了，其实呢在国外也很流行这种方法，叫9宫格啊，职场总结法。而且呢这个也是适合我们来制定目标的时候画一个9宫格，每年你往这个格子里边每一格对应的你填入了哪些东西。刚才我已经说到了第6格了居然Vivian 在一开始说就给我们评论了，但是我真的是几分钟前才收到，是你的网不好还是我的网不好？他说一年就这么过去了，太可怕了，真的是转瞬一间呢。对，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会到年底的时候才感慨这一年过得很快啊，就年终的时候大家都没有这种感觉吗？我是到了换季的时候，每换一个季节我都会感慨说、怎么这么快，就春天过完了到夏天穿夏装的时候我就会感慨一下，然后夏天到了穿秋装，然后到了供暖都会感慨一下，但是很多人还是到了年底了，最后几天了，然后觉得这2018是真的要过去了。我们刚才说到了娱乐，互动式娱乐，我们到底这个9宫格里面的第6格专门留给了互动式娱乐，我们要怎么去理解，有哪些或者有没有一些例子给我们举一下，这个算是互动式娱乐？ 我之前其实在咱们节目里面呢也说过，就是关于互动式社交这件事情现在有很多的公众号或者毒鸡汤呢可能告诉大家要不要做无用的社交，对吧？但这句话其实是对什么样的人说的呢？你社交太过了，你这个人可能这个一天的工作中100%都是在做社交的情况，那么这时候你要砍掉一些无用的社交。可是有一些人他本身就没有什么社交活动，他的职业也是非常闭塞的，这个时候他在砍掉所谓的社交，他就完全没有社交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变得职业性格，他与人相处，包括他自己看待世界的很多很多的角度都会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 嗯， 那互动式娱乐其实它就是让我们呢能够在娱乐的过程之中放下这种心理防备啊，或者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我们所说的分析呀 这些心理的壁垒，能够和人产生一个良好的基于娱乐这件事情产生的合作。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些人他可能很喜欢看球，那么这一年有哪些赛季是吧，要买哪些是现场看呢，还是约几个朋友在小酒馆看啊，那这种都是属于互动娱乐的项目。 嗯， 其实对于一些很繁忙的白领来讲，他们真正稀缺的一个东西呢就是能够在娱乐里面和人构建一种良好的无距离的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将会有利于他去调整自己职业的心态和职业的人格。对，所以他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写在他们的这个九宫格里面的娱乐这一项。比如说我今年啊，我要跟我的朋友一起看40场电影啊，比如说我今年我要是和我的朋友一起看个什么足球啊之类的， 或者是看剧啊， 对， 嗯， 对，包括我今年可能是要参与一些，比如说像行业底下的论坛呐、或者说我今年要组织一些饭局呀 等等。那当我们有意识的把这个娱乐的项目归类的时候，第一，我们就可以避免我们的内疚感。因为职场人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于社交对于娱乐这件事情是有很深的抵触行为的，大家会认为这个事情是很有愧疚心理的，好像做了这个事儿我就没有认真工作，但实际上你也没有、 实际上不做这件事儿你也不认真工作 对、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如果你正确看待它，它是反哺我们职场人格的，塑造我们职业心理的。对， 哎，这个要也要像旅行啊像学习有一个相对具体的计划，不然的话就是明日复明日，有可能你就这一年你说我就好想好了我要有这些互动式的娱乐活动，但是到了2019年的年底再回看依然没有， 是的、 就总想着明天再做吧，下个月再做吧，下个季节再做吧不行啊，要像七仙说的那样，你干脆就在年初的时候给自己制定好一个目标，我是多少场，好，那我就努力的去完成它。跟因为很多人确实是不给自己定一个很具象的目标就会不做， 对， 这也是我们职场性格之一吗？ 大部分的情况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是源于我们所在的环境问题，就是有很多职场人他是非常想要努力去做一些事情的，但是他不存在在这种强竞争的环境下，他也不存在于这种周围的人他给他施加压力啊，或者是说他自己本身主观上有这种环境对他的影响。那如果很多职场人他在一个本身又很清闲，然后呢自我的这个状态之下又是相对独立的，又没有社交，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大家会自然而然的，他因为缺乏对比参照物，又吸收不到新鲜的职场信息，然后又没有这种强有力的竞争环境，竞争压力，一个人就很容易会懈怠下来。或者说一个人他在一个很高压的情况之下的话，他也很难去实现他自己的一些职场目标，因为一旦高压呢他又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他就把大量的情绪都放在焦虑上面了。所以其实一个人他能够制定合理的目标，实现是合理的目标，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职场环境。 很多时间都用来焦虑，这个我们可以反思一下自己啊。我觉得很多人在一年的工作要做总结的时候，你做总结你就开始焦虑，也很焦虑，说我这一年是不是真的碌碌无为。与其这样焦虑，还不如像七仙刚才说的，我们就认认真真的坐下来画一个九宫格，然后属于职场要写进总结的那个部分，我们去为自己梳理一下， 这是第六个格子了。嗯，我们接着往下，还有三个。 再接下来的一个格子呢是挑战项目，就是我们这一年有哪些突破和挑战，我们需要下意识的去做它，而且我们需要下意识的去给自己列一些挑战的目标。比如说有的人恐高啊，那你可以挑战一次跳伞，对吧？有的人呢可能他很恐惧在职场里面跟自己的同事成为朋友，那么你可以挑战一次跟最难缠的同事之间有一次对话。那再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很恐惧自己，比如说我没有了这份工作的话，那么我下一份工作到底在哪里？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啊去挑战一次，我就脱离了，完全脱离了这份工作，然后我去重新找一份新的工作，那么我到底是怎样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年呢要给自己制定一些挑战自己的目标，那么这些挑战自己的目标将会有效的突破我们自身的恐惧。我前几天去哈尔滨工业大学 MBA 讲课，然后呢当场的一个 MBA 的学员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其实读 MBA 之前的三年我就已经想换工作了，可是我三年过去了，我又读了一个 MBA 我现在还是不敢去换工作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很担心这份工作没有了之后在哈尔滨当地这样一个本身职业就很稀缺的地方，他就没有更好的机会了。这个时候我后来仔细的跟一些这种教授朋友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职场会员交谈，就发现他是因为长时间没有过自我挑战造成的。对，他如果生活里面每一年他都能够列一个自我挑战的目标的话，他会从不管是身体素质还是心理素质上面，他都会有突破这个恐惧的准备。对， 这个挑战的项目，这个是依据你自己内心来定，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去挑战然后把这份工作辞了再去找一份工作。这只是举一个例子。 对， 但是第七个格子里面大家每一年都应该给自己多多少少一些挑战。 对，你要挑战一些让你恐惧的事情。比如说举个例子的话，我刚才说的这个可能在北京来讲，因为大家工作机会比较多，所以你可以去跳个槽啊什么的，可能在地方确实是工作机会非常的少啊，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去突破一些你过去觉得非常恐惧的事情。它能够让你意识到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你突破了这层结界之后，其实你能看到更新的世界，而不是就是掉进了无底的深渊。所以这个是很多人他会喜欢去挑战一些极限运动的原因。对， 这个也可以去挑战你一直比方害怕的一些事情。 对 啊，这个恐高是，但是我们要给大家的建议是一定是要在这个怎么说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对对对 啊，如果你是属于就是做游乐场那些项目都禁止的那一些人群的话，那就不要尝试这一类的挑战自我了啊。 对， 还是要在保证自己身体健康的情况之下可以去尝试一些挑战的项目。这些项目有可能是一些极限运动，有可能只是看个鬼片儿啊，有可能是跳槽。哎，这个还是依据你自己的自身的一个情况，总之挑战还是要做。 对，其实更多的挑战应该是在职场层面上的一些工作方法呀，人际关系呀，包括我们一些项目经验啊，这些层面上的挑战。对，这些层面上的挑战会对很多职场人他的心理状态和他的整个的职业技巧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善。 哎，我觉得看鬼片也很挑战心理啊。 啊，对，这些都是。 对，你以为这件事情很容易吗？对不对？他也是。啊，就是有一些突发的一些镜头啊，或者怎么样，这个对你自己心理承受能力也是一个挑战。 对啊，其实是要鼓励大家去挑战一些自我恐惧的事情，这个是很利于职场人格的发展和健全的。 好，这个跟刚才我们第六格说互动式娱乐一样啊，其实也是在无形当中啊，你觉得好像我就是看了一个小鬼片，或者是我就是和朋友一起去看了一场球，怎么就能够完成？很多东西都是在潜移默化当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啊，六和七格都是可以再塑造一下我们职场性格的这个方向去努力一下。第八、第九格， 第八第九格，其实这个第八格是放在中心的这个格上的，这个格呢我们把它叫做核心的目标，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一年我们是没有办法实现所有的目标的，比如说如果你一年制定40多个目标的话，那很显然可能其中有20个就实现不了了，因为你在执行的过程之中你也会忘记掉这些目标，那么一年呢最好就实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用这一年的时间，你最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那么这件事情它就会引导你的生活和工作不断的往上走啊。比如说你拿我来讲吧，我可能2014年的时候我全年的目标就是我想进一个好的公司，2015年的时候我全年的目标就是我想去学最优秀的最顶尖的营销方法论，2016年的时候就是想要在视频这个领域里面把营销做得更加就是有全民的影响力，在2017年的时候就是出版自己的书去全国签售，那2018年的时候就研究做公司它是怎么样去运作起来的重点去学习这些知识，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年其实我们都应该集中力量去实现一个目标，一个大的目标，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就必须在去设定目标或者回顾目标的时候，我们要去想 OK 我们这一年最核心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到底有没有实现它，如果没有实现它那是什么原因，是情绪原因还是环境原因，还是我们自身我们的身体素质原因，还是我们的这种习惯不够规律的这些原因等等，对，这个第八个格呢其实是应该放在九宫格最中间的这部分，也就是我们针对全年的目标是否实现了这件事情去进行一定的反思和总结。 第八个格子应该放在 C 位上面， 对对对， 很重点，核心的目标，而这个核心目标呢不用去给它制定太多，一个就可以了， 对 啊，这个在2019年要到来的时候大家可以来想一想，2019年我可能想做的事情有很多，但是只有一个可以被列为是核心目标， 是的， 那你要把这些你想要做的事情去筛一筛啊，哪一个最重要，对于你来说这个核心目标很郑重的把它写在你的九宫格的这个核心目标格里，然后在2019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再翻过来看一看有没有实现，像刚才西仙也在介绍自己这一路过来因为要写这个职场专栏的文章，也会接触很多的职场人，接触很多的案例去总结，其实你自己也是在总结再回看说从2014年到现在我每一年的这个目标给自己定的这个核心目标，然后对应这个九宫格只不过说你已经提前的总结了这个方法，当你知道九宫格的时候我把它对应起来了而已这就是有时候就是很凑巧，这个方法的总结都是像七千这样的人帮我们总结出来的，只不过你们也是一边在学一边在总结。好了，最后一格 最后一格其实是房产 刚才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打了个很大的问号跟七千那里，我说房产居然会是我们职场九宫格会单独拿出来的一格， 对，其实很多人呢尤其是在北京的话大家可能都被这个房价吓到了，他会觉得说我自己可能不能够去拥有一套房子或者说我其实没有能力去拥有一套房子，对，但是房产其实核心其实它是要放在我们的这个事业规划人生规划之中的，因为房产跟其他的财务的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因为房产它属于不动产嘛，那么不动产的话呢它其实是可以给我们的不管是物质层面还是我们的心理层面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经常说我们要规划我们自己的一些财务方面的管理，那这些财务方面的管理里面就肯定是包括不动产的这些管理和设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也需要在每年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罗列和计算，那么我们在房产这个层面上我们的投入支出以及我们现在为我们自有的这种房产做了哪些准备，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呢如果你现在是在北京的这个白领的群体的话，那么你一定是要先有买房的这个欲望，然后你才能够去通过各式各样的这种关注它的政策呀，关注各式各样的东西，你才能够实现去买房。如果你从一开始你就觉得这房子很贵我可能不会买得起，那么你其实在很漫长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你就错过了一些买房非常好的时机。 对，所以说呢，我们要把房产这种不动产要列为我们的职业生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划，因为这些不动产呢，它将会有效的，它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财务价值的整体的这个涨幅，同时呢，它也能够让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工作啊变得更加有指向性啊，同时这种不动产它一旦是就是产生了的话，它就变成了一种资产性质的财富在这里嘛，所以它能够给人很多的这种心灵啊，或者是职业性格上啊这些潜移默化的改变，因为我们知道当你